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跟我分享的心情，在周五的中午午间放松时刻，我们把你的祝福一并的送出去。继续来看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曹勇的朋友，刚刚写信说，今天开场难得听到了刚刚蔡依林的这一首说爱你，那既然这首歌是杰伦作曲的，那我就在后面点一首他的麦芽糖。因为有一年呢，杰伦在我的家乡开演唱会，我们几个高中生买不起门票，就准备骑着电动车到场外去蹭着听一听，结果刚到体育场外面，就听到了当时一段苏格兰风笛的声音，然后就是这首麦芽糖，那时候真是太激动了。所以今天我要把这首歌送给高中的几个好哥们儿，来自公众平台上曹勇的点播麦芽糖，欢迎你跟他一样在公众平台上来点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这满天的微笑用长久十六跟风唱几个，我想永远是人伴着一阵的生活，白天温柔低头才觉得温柔，走在路上过都是梦里生，我在卡口聆听着手跟着动画故事走，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the happier song. 一

欢迎你来点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在公众平台上的很多朋友，比如说南北幽微、说句心里话、圆圆，还有草莓、思琪、小怪兽、王峰。下面这首歌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幽微的点播，他说今天刚刚结婚，希望点播一首给你们，希望以后的日子，以后的生活能够红红火火，送给二位，新婚快乐。 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她将是你的新娘，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记得吗？在三月初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当时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来自丁翠云女士，她想通过节目来寻找当年上海向明中学高中部的老同学们。那么在上周呢，我们联系到了校友联络处的董先生，也通过电话采访的形式了解了一下当年的一些情况。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下面的这条片花，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丁女士和董先生的两次的采访。 穿越半世纪的风尘，同学路上难觅踪影。相别五十年，一封来自丁翠云女士的书信，期盼找到当年的老同学。 我们当时是66届高中毕业，都是成了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哈，都有了自己的第三代。但我希望，不管他们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还是快乐的。 67届的就可以知道66届的，他不一定都知道。这个相隔了现在要40多年了，要50年了。 你的故事，我的歌，故事依旧继续。 那在本周呢，我们联系到了上海向明中学老三届学生联络人王银龙先生，他也呢通过电话向我们具体介绍了目前向明中学老三届学生的一个总体情况，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老三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向明中学的情况你知道的啊？ 对， 所谓老三届就是66、67、68这个三届了，对吧？初中跟高中全部在一起的，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向明中学的老三届呢？是这样的，初中我们是8个班级，高中是6个班级，大概一共大概是2000-3000个校友吧，大概有2000-3000个校友。你说，6个班级3×6=8，对吧？高一、高二、高三，对不对？过6个班级，那么50个同学一个班级，那你大致可以算的。我们初中是8个班级，8个班级呢也是也是3届。三千嘛，你要24个班级，五千大概3000个左右吧，这是我们老三届的总共人数。那么现在我们老三届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老三届呢，我们6、6、6、7是4个面向，其中一半大概上上下下，一半左右呢公狂， 生在上海的那个工矿企业，六八届的是一片红，全部是到农村去了，这是我们上海的分配的情况，就是六八届是一片红，那么就是六八届全部走的，六七届这个两届呢，大概是一半的人去农村，一半的人呢留在工矿，大致上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中现在我们有少数同学，这个比例不高，就是恢复高考以后不是就是读了大学对吧，读了大学以后嘛，都比较出色的，在企业在政府机关当领导的很多，一般的都是恢复高考以后经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学这么过程以后回来以后呢，一般的说都比较优秀一点，那么大部分的人呢应该说还是没有机会。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是一片的光。 关于这次丁翠云女士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寻找当年在上海向明中学老同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还依旧继续，刚刚这段声音是来自王银龙先生，这是向明中学老三届学生联络人，那么下面还有一段他的声音，他说大概如果能回忆掉丁翠云女士的住址和班级，那王先生也表示说只知道具体的三位同学的名字，这样的话才能够有可能的联系到这三位已经失联多年的同学。 2338的他原来是住在河北路，卢湾区河北路，都查到了。 嗯嗯，他呢是曾经有一次到上海和咱们那当时的同学联系上了，但是他发现至少有三名同学，大家和他们都没有任何的联系。回到 他三位同学是谁呢？现在不知道三位同学是谁呢？这个好像这个三位同学是 是男同学女同学姓啥都不知道哎。那么他现在说要找班级里三个同学，那么这个三个同学他要提供三个同学的有关信息，他不提供，那么这个三个同学是谁呢？ 就是说如果说他只是隐约觉得曾经有这么三位同学，但是现在也不 提，那你三位同学，你把三位同学名字要报出来呀，你不报名字这个三位同学是谁呢？他们班有好多名人哎。这个他要找他们班长，然后跟他们班长他们去聊，有可能会聊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其他班的不熟悉，现在我把他班级找出来了是吧，然后我再把他班里面的现在组织的人比较活跃的一直在联系的人告诉他，然后请他们自己联系。 好， 他把这个三个人特点告诉他们班长呀，他们班长班里面的人都知道呀，我们不是他班的呀，那班里面的同学一聊，哦，谁谁谁都知道了。 好， 对吧？接下来看看班里面有班里面比较主要的骨干分子，我再跟他们找一下，叫他自己去对话去，好不好？ 非常感谢王先生接受我们这次的采访，也要感谢我们的节目记者李岩，记录下这次两个人的一个电话交流的过程。那截止到今天节目之前呢，王银龙先生给李岩已经打来电话说，表示愿意和丁翠云女士来直接联系，把丁女士班上同学一个一个的名字再重新确认一下，然后请她回忆究竟失联的三位同学到底叫什么。这个结果看丁女士是否能够接受，我们在下周五的节目当中再来看看。 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愁，继续忧，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豆腐猴，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

从刚刚上半小时段帮丁翠云女士的找老同学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我们抽离出来，渐渐的把节奏再提上来啊。今天在半点之后的开场曲，就是要送出一位朋友的生日祝福。今天是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 Rain 思琪他的好朋友的生日。本来呢生日应该是周六明天，但是明天呢没有办法来点歌送祝福了，所以说提前一天在周五为他点一首歌曲，要祝他生日快乐。同样这首歌曲是希望能够唱出你们两个人的情谊，来自梁静茹一路两个人。祝你这位朋友每天都美美的。 雪洒满月光，让莫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当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 一点伤，不怕岁月多漫长，你

想在这首歌的结尾再念一段留言，在公众平台上的王竹，他说，今天我的爱人刚刚出院，化疗之后很不舒服，我们的宝贝才9个月，点播一首歌曲，希望你坚持下去，加油，战胜困难和病魔。王竹，你会是你爱人心里当中最亮的一颗星，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 同样体会过亲人在身边生病了之后，自己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分担痛苦的那一种无奈，所以很想把这样的歌，曾经给过我力量的歌曲分享给这位朋友王竹，也希望你的爱人能够在你的悉心照顾下快快的恢复。今天节目到这里，马上要和你说一声再见了，在周末的时光提前预祝各位周末快乐。今天节目当中最后的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嘉珍朋友的点播，没有吃饱的话，这首歌可以让你赶紧的点一个外卖，可以赶紧加餐了。好了，下周一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来自阿四的歌，一定要大口的来听哦。 只是连约会你都